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10号，北京南站站内改造工程完工亮相，2层候车大厅拆除了原有的6个服务岛，新增了2000余座位，候车席达到了5100个。同时，在检票口之间的商业设施中开出了4条穿行通道。车站工作人员表示，所有的商业设施都可以供旅客穿行，今后他们也将设置更为明显的提示语。此外，南站进站流线也进行了优化，减少了旅客在2层候车大厅的排队等候时间。南站开启了地下7个快速进站通道，方便发车时间只剩下半小时的极客快速进站。北京晚报消息，新发地市场菜篮子工程首家便民旗舰店日前在朝阳区垡头翠城新园正式开业，该店将服务附近4万多居民，预计菜价将比周边零售价低10%到15%。此次开业的便民店，店铺面积1040平方米，涵盖了蔬菜、水果为主，粮油、熟食、生活用品等为辅的1000余种商品，基本满足周边市民方便购物需求。目前，新发地市场菜篮子工程在北京已有205家直营店，137辆直通车，覆盖510个社区。2016年全年新开店铺97家，2017年将计划新开100家店。 播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0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审计整改工作部署会议，对审计整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2016年7月到10月，河北审计厅对涿州市2014年至2015年财政决算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为了广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深入贫困家庭，帮扶弱势群体，弘扬社会正能量，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德信涿州、善爱万家涿州市精准扶贫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展开。

你说吧，要我等多久？把一生给你够不够？背离了命运中的所有，离乱中日月依旧。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用一生等你够不够？聚散了征程，一束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 前世天注定，本与西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可只是一个耳机。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一点的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 起来很荡气回肠的歌曲，这是来自田震和小柯的《千秋家国梦》。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潘美辰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标题歌曲，叫做《不要走，不要走》。当中呢也有一段男声，这个男声呢是他的制作人，叫李复兴。 只是一场懵懂无知的梦，是不是爱过以后才知道痛苦是什么，让自己走出幻灭的伤痛， 是不是了解以后才发觉内心的伤口，破碎的心不带有一丝温柔，是相聚以后才发觉时间很难留，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聚首。 当夜已来临，雨火渐渐燃起，激起我心中的涟漪，当黎明已尽，太阳缓缓升起， 些许不愿意。是不是了解以后才发觉内心的伤，破碎的心不带有一丝温柔。是不是相聚以后才发觉时间很难留，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去守。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九点至晚十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搜索即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东风风行2017年度车型全新景逸 X5 现已登陆房山区。全新景逸 X5 携8寸悬浮式高清大屏、智能语音交换系统、搪塑软包内饰，全新标配博世最新 9.1 版本 ESP， 采用 EPB 电子手刹驻车系统、智能语音自动空调，全车27处人性化储物空间，车顶采用激光焊接技术，车身搭载3.0发动机，2720毫米超长轴距，八年或16万公里超长保质。欢迎到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4S 店进行赏车试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谁的身影下的墓里无人就能笑得，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陪着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看是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照了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事。初恋在浪漫的城市中，聪明的 水灯笼。大大的秘密在栀子花的泉源中，孤独的孩子是朝雾的脸中。不明白你是为何的情愿，那风筝和花里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和一生。不给你你注定在茫茫的尘世中，送给你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在栀子花的泉源中，孤独的孩子，你是朝露的珍重。 这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你的样子》，是当年《阿郎的故事》当中的片尾曲。那个结尾呢，因为是讲赛车的，然后非常的悲壮。我觉得讲赛车的或者讲比赛的，到电影的结尾的时候有如此悲壮的情绪呢，看完之后真的会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继续，我们听完了电影当中的歌，下面来听电视剧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呢，一般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呢，我们可能在各个场合会经常的听到，但这个片尾曲可能听到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很有怀旧的感觉。来听《八月桂花香》的片尾曲，来自陈亮银的《余恨》。 成空，重逢只能等得来生，心中做今世的证。人间 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当中的片尾曲，由陈亮银带来的《余恨》。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个电影的主题歌，这是同名的电影《盛夏光年》当中的主题歌曲。这部电影呢是由张孝全、张瑞佳还有杨琪来主演，当中呢讲述了年轻人在青涩时光当中复杂的感情纠葛，也是一段青春时光的复杂记忆。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盛夏光年》，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中也有歌手演唱这首歌，是难度相当高的一首歌曲。 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盛夏去打完，把残酷的未来 我不转弯。

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爸爸妈妈都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先写到这儿吧。 听起来这个歌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啊，但如果这里不是你的家乡的话，听这首歌肯定会有想家的感觉。那其实说到亲情呢，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下这个黄健翔主持的毛阿敏的歌声传奇啊，然后呢看到当中发现这个毛阿敏呢跟亲情有关的歌还真的有蛮多，尤其是唱给妈妈的，除了春晚的那首比较近的天之大之外，另外呢他还有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虽然不是毛阿敏的原唱啊，原唱首唱歌坛的首唱应该是一位叫做张强的女歌手，这个强是坚强的强的那个张强啊，但是据古建芬，当然也是毛阿敏的老师啊，曲作者古建芬表示，他说这首歌唱的最有味道的还是毛阿敏的版本。 Johnny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来自张艾嘉版本的《爱的代价》，话题性的电影《老炮》当中呢，也把这首歌曲呢当做了宣传曲，而当中的主演获得金马奖影帝的冯小刚和饰演他儿子的李易峰也演唱了这首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李宗盛创作的歌，因为《爱的代价》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作曲。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寂寞难耐》，也是李宗盛早期的歌。今天听到的是来自刘明辉的翻唱版，这是当年中国最强音当中比赛现场的录音版本。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这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我的三十岁已经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 自己喝，才只有自己我自己明白。寂寞难耐，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我的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执起一截树枝，再重说图画一爱字，你总会用个心括住，柔情无限，百般心思使我回忆。你话逢失意时，此心会为我依， 此心会为我依。 我若然心变时，此心会话你知， 此心会话你知。 愿留住甜蜜的往事，幻梦里共你喜再遇，绵绵情意，你轻执起一块石子，再岩石涂画一爱字，你又是用个心括住，柔情无限，百般相思，体贴尽致。